终于还是失去了很多爱。阳光多灿烂，可我的理想在慢慢腐烂，欲望难多深，我终于还是失去了判断。突如其来的钟摆让你的心跳慢不下来，来不及释放情感，这没人管你喜欢不喜欢。 Bye-bye.

报名咨询电话010-5175-1969。有些事情我也说不明白，

成两部悲伤的电影。为什么你带我走过最难忘的旅行，然后留下最痛的记忆？ 不会的夜。